咁啊，上來第三卷問進，咁啊，柯南先生咧早已經咧就開悟。咁啊，既然柯南在前嘅三卷經文之中已經早就開悟啦，咁啊，點解此處啊佛又話我今被欲令柯南開悟咧？咁啊，因為既然就係有錢就有心啊！咁啊，上來前三卷經文之後，咁啊，柯南開悟啊，就係屬於呢個明智慧中嘅開悟，以及咧呢個相智慧中嘅開悟。咁啊，但始終啊，欲令柯南開悟啊，就屬於咧甚至乃至究竟啊，即係欲想柯南咧，既然悟得。如来藏妙真如性，清净本源，周遍法界。咁啊，现在若是话再为佢显一种四方便嘅法门啊，咁啊，使佢依思而修咧，咁啊，佢所悟啊，属于呢个分正悟啊，乃至呢个究竟正法道，一必明阿难，在前三卷经文上。已經就開言盡解，但係佢未曾知得啊！呢、這個下手嘅方便就好似呢個天王咁啊，賜佢一間廣大嘅屋。咁啊，佢雖然得到一間大屋啊，但係呢間屋咧，究竟啊，從邊一個門口入為最好咧？咁啊，佢未曾得其門而入啊！咁啊，仍然在呢個橫屋之外。咁啊，現在法咁啊，欲令柯南一門深入啊，所以就問二十五星嘅誰當其一，即係於呢個二十五種法門之中啊。咁啊，邊一個人出修嗰種法門啊，係適合柯南嘅真正去修咧？所以向下文殊師利菩薩。咁就奉佛命啊，佢所选嘅咧就系、是、选出呢个耳门圆通啊，就系、是、嚟当机下手嘅方便，使着佛咧大慈大悲，专为柯南而命文殊师利菩萨去拣选一种方便嘅法门，为柯南咧入手嘅方便。咁啊，絕對唔係嗰啲法門咧，係有優劣要去選啊！啊，尊我滅後，此界眾生入菩薩性，含無上道，我何方便門就得以成就啊？只係説明佛嘅大慈悲，唔單係利益柯南以及當時嘅大眾啊，咁啊，亦都利益啦。咁啊！佛滅道以後嘅眾生，佢話：邊我滅後就此界眾生，咁啊，同埋此個娑婆世界嘅眾生，咁啊，入菩薩性得求道上道啊！咁啊，你想入呢個菩薩嘅正位，而求呢無上佛道，即係無上菩提，咁就何方便門啊？咁啊，究竟於？邊一種方便的法門去修，咁啊得以成就，亦都最容易成佛咧。所以向下文殊師利菩薩所選，就係指呢個耳門圓通啊，為此界眾生入道之根。所以向下就講，佢話堪熱教柯南及末劫沉淪，佢話但依此根修，就圓通超而者。是真實真容易。咁文殊師利菩薩、法王子都奉佛慈旨，即從坐起頂禮佛足，敬佛及威神，是繼對佛。咁啊，此就是佛啦。斥文殊簡選嘅第二科，名為嘅就受命簡選，就係文殊師利菩薩。咁啊，受佛命啊！咁啊，依呢個二十五種法門之中咧，就揀去其他個二十四法。咁啊，單係選呢個耳門啊，為柯南以咁初心大眾啊， 遍及末世的众生啊，为这个修行入手的方便。咁又分为两科，现在初科咧系地，就系增加技术啊，文殊师利菩萨敬佛嘅仪式。佢话文殊师利就发王子，咁个奉佛嘅慈悲义子啊，咁啊奉佛慈子，佢哋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咁啊成佛嘅威德神力，咁绝计嚟到对法。咁啊，文殊师利菩萨，咁啊属于古佛再来，咁啊即使以眼前啊，咁啊文殊菩萨咧都系一尊大菩萨，咁啊佢奉佛命与唔通，佢都尚且先先咧向佛顶礼啊，如此恭敬佛，咁啊何况我哋一个后世嘅人？咁我哋对佛就应该要尊敬。个国海个正情缘，个缘庆个国缘念，此就系寿命简集个第二科，名为呢个正说啊。咁又分为两科，咁啊初科咧名为众真而不变之体，就以标真如。嗱，咁啊，真而不變之體咧，咁啊，即是係眾生本具個佛性，就係具足佛果上嘅功德啊，本來就如是，係不假修成。咁啊，此個佛性咧係非真嘅非妄啊，但係能為真妄之所依。咁啊，非修非正啊，但係能為修正。所以我哋在先咧，系标出呢个真如，为呢个真妄之缘。佢话国海就正情缘，咁啊，此一句经文咧有法，咁啊亦都咧系有譬喻。嗱，国正就系属于法，即系国字同埋呢个正字啊，系属于佛法。一个海咧。就属于譬喻啊，嗱咁啊，国性即是啊佛性，佛者就系国也，所以佛性咧系即是系国性。嗱咁啊，此个国性就系众生本有个佛性，咁啊众生佛性本来就系明个，系不假思维啊，系自然而个，本来自个，所以我哋叫佢做国性。咁啊，大海咧就唔系普通个海，就系若呢个佛经所讲嘅普光摩地香水海啊。咁啊，呢个海系广大无边际，咁就譬如我哋呢个国性啊，亦如同呢个大海一样无边际啊。所谓树穷就环天，咁啊，大海嘅深度。冇人能够知得佢底嘅，咁啊唯有呢个摩羯龙王啊，系能尽其底。咁就譬如国境甚深啊，冇人物知。咁啊，即使菩萨啊，也不过随份知啊，唯有先至能够尽其底。嗱，咁有大海能够具足众宝啊！我哋个海里边咧，其实咧最多宝物咧就系呢个海底，只不过咧就唔容易咧去采出嚟。嗱，咁陆地个宝咧，我哋嗰啲人就可以睇得到，可以验得出啊，可以个开发。真系呢个大海嘅深处咧，都无穷无尽嘅。咁啊，即使有好多个宝物咧，咁啊亦都唔容易咧。去攞得到嘅，咁啊，所以呢个大海咧，实实在在啊，真系具足众宝。咁就譬如我哋嘅国性啊，咁啊亦系具足啦，无量无边嘅天性功德。咁啊，有大海咧，就系为呢个大身众生所游泳，好似嗰啲大龙啊之类，咁啊为呢个大身众生之所游泳啊。 咁就譬如呢個國政就係諸大菩薩及十方諸佛咧，諸所有榮，諸所淨，咁啊叫做國海。咁啊正其餘咧，就話呢個國政啊，咁啊直如照，就照如直，照不如其相周遍，盡諸功德，所以叫做正。情緣，個緣慶嘅國緣妙啊，就係圓滿澄清呢個國性咧，本來就係妙，本來就係明啊，佢話圓妙嘅圓明，圓明就照生所，所立就照聖王，係迷惘就有虛空，依空就立世界啊。掌庭就成国土，依国就乃众生，此就系正说嘅第二科，咁啊属于咧众生缘随缘先闻，以明咧呢个染净，就系话真如佛性，其中咧就系有体就亦都有用，嗱咁啊真如佛性嘅本体咧。就是不變的，但它的作用呢就能夠隨意，所謂於這個無相中而現相，無分別中而現出種種的分別，但是用呢就有染淨，那如果隨染完有這個九法界的生死，那如果隨淨完就有佛界的涅槃，咁啊，既然壯聲隨緣，而有九界生死，咁啊，亦有佛界涅槃，咁啊，説明生死涅槃之體啊，就係如來藏妙真如性，本來就係平等，明智行相就有種種嘅分別，咁啊，又分為兩科，現在初一科，眾隨染緣。是從緣出來，就是說眾生迷了這個本國之性，是從這個不生滅的本源，所以流出這個九界的生死，都說緣明就照生所，是緣明照，就即是上文的緣情國緣妙，就是說這個國性本来就是妙，本来就是明啊，咁啊叫做圆明。咁啊照生所就因为照九生罗，所以生出个所啊，即是真如得九自性。咁啊一念不觉妄动，有呢个能智分啊，同埋呢个所见嘅相分。所以始终这个生所呢，即是所见的境界上。那么哪一个人知道啊，这个所的境界上呢，就是属于这个能见上。那么亦即是第四卷文中，所谓无从异动，就自然定义啊。那么亦即是灵伽经所谓，就不思分。就不思議變，咁啊佢哋圓明係照生所，個所立就照聖王啊，就係有所立呢個境界上，咁啊一定咧就有呢個能見上啦。咁啊既然有能見所見啊，咁啊呢個圓明嘅照聖，咁啊從此咧就隱而不現。就好似呢个清净眼啊，咁啊见呢个情明空，咁啊见性如虚空，都皆遍一切时处，唯一清净个虚空啊，就分唔出乜嘢叫做虚空，乜嘢叫做咧系眼见。但系由于观狗啊，呢、这个眼有个瑕隘啦，所以就见到呢个空中。有呢个狂花乱舞啊！你到呢个时候但见花，就不见呢个情明空， 这个秦明空呢就好似亡失咗啦。咁我哋本有国政嘅妙理，亦国如是啊，本来就极妙。但系由于一念不觉，迷失起妄，所以妄言有能见，与共所见啊。到此呢个圆明国政之体呢，从此就隐而不言。咁就非妄就说妄，非失就说失，咁就叫做所惑啦。咁叫正就亦都妄，不迷妄就有虚空，就依空就立世界啊！就系话迷咗呢个本有呢个国性，翻呢个真空而成呢个幻空，咁啊叫做迷妄就有虚空啦。嗱，咁我哋依呢个虚空，就有呢个三途嘅世界，咁佢哋依空就立世界。嗱，咁啊初句迷惘有虚空，咁啊即系上文所谓对昧嘅为空啊，以及过明空昧。咁啊次一句嘅依空立世界，咁啊即系上文嘅所谓空晦暗中就自暗为色，以及固有风轮。实质持世界啊，都系属于迷惘有虚空，依空立世界嘅意思。个想情就成国土，个知觉就乃众生啊，就系话妄想情的成呢个幻顿嘅国土。咁啊，国土之中呢，若是有知觉嘅，我哋叫做众生啊，都话想情就成国土。有知觉的呢就属于众生，咁啊指个众生就系由呢个相分，咁啊牵引见分啊，由见分又吸取呢个相分，咁啊见相二分和合啊，然后先至生呢个色身，咁啊由于见相和合，然后先至有呢个色身啊。所以四大本无知都成为有知啊，咁啊心本无形就成为有形，咁啊系上文所谓想象就为真，以及下文呢所谓变化众生系成十二类。嗱，咁啊文中即系上文啊，个迷惘就有虚空啦。咁啊，属于一重妄啊！咁啊，依空就立世界，属于妄中之妄啊，就成为第二重妄。咁啊，现在依世界而立众生啊，咁啊，成为妄中妄又妄啊，咁啊，属于第三重妄。我话空生大国中，就如海一勾化，佢有漏都未曾国啊！皆依空所生，勾列空本无个放逐诸三有，咁啊此六句经文就系众生如随缘之能啊，以明染住个第二科，名为众随性如一从流嘅索缘，就系话真如妙体随呢个清净缘之故啊，咁啊而反妄归真。咁又分为两科，咁啊现在初一科咧就明白佢嘅总显灭妄就明真啦。嗱，妄就系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依世界而立众生，所以众生是妄，世界是妄啊。咁啊虚空亦是妄，咁啊现在话灭妄咧。就唔系话真系有呢个虚空世界众生之妄可以灭，在迷之时就系无中见有啦。其实正在迷时，你见有之时啊，我哋自性之中亦都本无世界众生与共虚空可得啊。好似呢个眼有翳病之人，佢见到呢个空中。是狂花乱舞，咁啊见得有狂花喎、啊。 其實正見花之時，個虛空本來都是清淨的，虛空實在是無花可得。咁就譬如俗生正在見到有人我自他，所謂真實正法、真心世界之時，我的本體就是原來清淨的，實無如他人我可得。就譬如呢個偽眼人，佢正見花時空本無花，只要我哋閉眼養神一下，咁啊當下就花滅空情。咁現在此個虛妄真心世界亦係一樣，本來清淨同一體性啦，實在咧係無可滅，唔係話真正有世界。众生所灭，只要我哋一面反照回光啊，看看知得有呢个真心世界者是谁，看看真心世界呢个妄心啊，在于何处？咁我哋正在观察，正在反照之时啊，我就觉得呢个真心都尚且不可得啊，何来？有真心世界可滅呢？只就是佛大慈悲啊，咁啊教我哋滅妄呢一種最方便之法。嗱，只話歸真啊，亦都唔係話真正呢係有真可歸，因為呢個真正本來清淨，但係妄想啊本來係空啊。所以無真可歸，就無妄可滅。只要一念反照回光啊，當下就即真。但係迷之時，假名呢就叫滅妄歸真而已。個空生大覺中，嗱空就係虛空啊。咁大覺即是係覺性廣大。咁啊，自穷还欠，无时不觉，无处不觉啊，系无法而不觉，只就系若众生本具个大觉，唔系话成佛之后咧，先至叫做大觉，在众生份上，亦都叫名大觉。咁啊，现在话空生大觉中，佢就唔系话讲咧呢个大觉。为民生啊，这个虚空为所生，绝对不是这样讲，他只是讲迷这个大觉，然后才是玩起这个幻空啊。那么说明我是迷的时候，所以就望见有虚空啊。那我们说来的虚空大觉中，就是迷大觉而玩起这个幻空，咁佢就空生大覺中，咁啊如海就一勾化啦。嗱，海就係廣大，係無涯就無際啊。咁啊呢個水泡咧就名為叫做勾，嗱浮勾就不離海啊，從海先至起浮勾。海係永久長存，但係嗰啲浮勾咧就係刹那生滅。咁我哋用呢個海嚟到譬如大覺真心啊，用呢個浮勾咧就譬如呢個虛空。咁啊眾生唔係真起妄，咁就幻起虛空啦，就如同呢個海生起呢個浮勾。但係覺真廣大，虛空就渺小啊。咁啊覺真就係常住，虛空就係生滅。所以若是我哋一念回光，咁就虛空粉碎啊，都大地平坦，唯一清淨心。就譬如嗰啲浮勾滅啊，就只係一個情經嘅直滅海啦。都有漏就未塵過，就皆依空所生。咁啊，説明咧，若是離空之外啊，就冇呢個微塵國土可得啦，所以有漏嘅微塵國啊，都依呢個虛空而生。 佢話勾滅就空本無，放過就諸生有啊。咁啊，呢個浮勾就譬如虛空，咁啊浮勾滅就如同呢個虛空滅。咁啊，虛空滅故，當然就冇國土，國都既冇啊，仲邊處有呢個欲界、色界、無色界嘅三有種啊？所以我哋一念反照，咁就虛空粉碎啊！大地平行，真心世界都消滅無餘，虛空都尚且虛妄啊！何況啊，以呢個虛空所建立呢個世界眾生啊，當然係妄中之妄啦、啊！佢話勾滅空本無，都放逐諸生有，合歸圓得正無二，光遍就有多門。嘅精精就無不通，盡力都皆方便。初心就入三門，如速就不同力。咁啊，此六句經文就係仲啊徐正如嗰個重流數年嘅第二科，佢就別名歸真方便。嗱，即係話你欲想返往歸真，你就需要有呢個修行嘅方便啊！由修行力才可以串行路与这个真理相应、啊、那么所修之法呢我们就叫做方便、啊、那么以此修行的方便才可以返往归真那么又分为科现在初科总是方便堆集本来、啊、那么门门都可以作为入道的方便但是众生的真性是有利顿不同若是话利根者，门门都可以入道啊！现在为呢个顿根众生之故，咁啊需要选择一门啦，系最圆、最通、最常，咁啊选一个圆通常之法门来修咧，咁啊时间就短，但系咧好快啊就得正圆通啦，和鸡圆。正無二，圓呢就是真圓，就是本圓。我們若說歸於這個真圓，正如來藏，平等實證，那你就無二。個方便就有多門，你想歸到本圓各地，雖然一真無二啊，但歸圓的方便就有很多種的法門，例如《此經》所講就有二十五法。正名為魔經呢就是講有三十二種法門咁啊涅槃經啊就是、有八句解脫咁啊花嚴經呢就是一切法門無盡海咁啊法門就好多咯喎但係法門雖多我哋所歸之真正啊就是唯一實證佢話方便雖有多門，個正性都無不通啊！嗱，正者就係人格道達啦，咁啊最高之處，名之為佢嘅正啊。咁啊，始終之正咧，就係、是、指本經嘅二十五性，咁啊佢嘅正。咁啊，第二個正字咧，就係、是、如來藏妙心如正，就係、是、二十五位正人。所修的五種法門人人都得正如來藏妙心如正叫做正正是無不通正就是能正之人第二個正字就是所正之道二十五正所正無一而不自然通所以不用選擇我說正正都無不通法法都可以入道，咁啊現在所以選咧，就係、是、為呢個真切暗動嘅眾生咯而選。佢話順逆都皆方便啊！嗱，乜嘢叫做順？乜嘢叫做逆咧？嗱，如果觀六行、觀七大，就名為叫做順觀啊，因為六根隨順呢個六行。同埋七大之故， 他亦叫話觀六根同埋觀六色啦，就明白佢哋逆觀啊。咁啊一咧要反觀內照，咁我哋叫做逆觀。現在話順逆都皆方便，唔論佢係順觀或者話逆觀，都係屬於修正如通個方便法門。咁啊，佢哋順逆皆方便。嗰個初心嘅嘅三門，如不就不從論。嗱，咁啊，上嗰四句所謂正正無歸如正無餘，就方便有多門；正正無不通，順逆皆方便。嗱，咁啊，依此四句經文嚟睇咧，咁啊，等於話無需要選擇，咁啊，門門都可入到。咁啊，現在始終話初心入三門，時速不同論。咁啊，依此兩句經文嘅意思咧，就係、是、要為呢當機之故，所以就要選呢個圓通本家。佢話初心入三門，初發心嘅人欲想修行啊，咁啊進入呢個三門禅定咧。正入九靈圓大定咧，咁啊時速就不同論啊，咁啊其中咧就有時速嘅不同。若是話依呢個不圓通根修，咁啊要修一劫，咁啊不如咧就依呢個圓通根咧去修一日啊，咁啊因此就要選擇，咁啊亦都説明咧需要選擇嘅理由。就是初心入三昧啊，是时速不同论。佛即想就必定行，佛精了就不能切啊。佢如何不明切？就于是获圆通。佢因精就杂语言，但依咁明对味啊，一精含一切，就云何获圆通？佢相与合中之离失原无有。不行就其所覺，雲何獲圓通？咁未證就非本然，就要以未時有其覺就不行一啊！咁啊，雲何獲圓通？就速以所速明，無所就不明速，合離就正非定啊！就雲何獲圓通？佢發清就為內情，行行就必有所，能所就非現事，就雲何？獲圓通，咁啊，此一段經文咧，就係、是、別名歸真方便嘅第二科，名為正為圓方便門，就係、是、正一啦，為阿難當機及初心大眾末世嘅眾生啦，係選一種咧方便嘅法門，就分為兩科。現在初一科咧，就係、是、膽飛啊。就是減去其他二十聖人所修的法門，非是當機下手的方便，咁啊叫做減飛。咁啊又分為四科，現在初科叫做減六塵啊，就是減去六塵啦，唔係阿難之機。咁啊即想結淨塵，就經了不能切啊，佢如何不明切就依是獲圓通。此四句經文啊。就是講優波尼沙陀尊者所觀的色塵，就不是當機下手的方便。我說即想就結成塵，即就是眼心所對的色塵，想呢就是屬於妄想，就是這個色塵由這個妄想而成，就叫做色以妄想而成塵，即是上能夠空處暗中就結暗為跡，佢話精了就不能切啦。精了就係能觀之智，咁啊，此嘅能觀之智啊，唔能夠透徹呢個色塵，因為呢個色塵係障礙，係堅實，所以嘅能觀之智就唔能夠透徹呢個色塵啦。咁啊，屬於不通咯喎。咁啊，如何不明切啊？就依是獲圓通。咁啊，雲何啊？以此堅外不通嘅色塵為方便啊，而想得到呢個圓通之果咧？ 是阴天的宅语言，但依都明对你啊，一非含一契都云何获圆通？此四句经文就是反超秦尊者所观的星辰，不是当机下手的方便。我说阴天的宅语言，阴天之中宅到有这个语言，那么阴天就不是纯一了。那么但依就明对你啊，明就是名目，句就好多个字成为一位，味就是心中所传的道理。那么现在说但依名句味就是阴心中全有这个名身、句身、味身，全有这个名句味，那就不是纯一阴心了。那么一非就含一切，一个阴心之中不能够含一切的名句味，那就不然。他云何获圆通啊？怎可以此个不圆的精神为方便啊？那么欲想获得这个圆通之果呢？他说方以合中之离一的圆无有啊，不行的其所过，他云何获圆通？此四句经文就是假这个香严童子啊所观这个香尘，就不是当机下手的方便。他说香以合中之，香尘一定要合这个地根，然后才知道它是这个香尘。他说香以合中之，就离得然无有啊，如果离了这个地根，这个香尘就不可得啊，个行得离得就圆无有。那咁呢个香尘要地根先系知得嘅香尘，咁啊离开呢个地根咧，呢个香尘就不可得啊。咁啊说明呢个香尘咧就系生灭，就系无常。我话不行就其所觉啊，那香尘既是生灭无常，咁啊呢个能觉之智。亦是生灭无常啊，个云何就获圆通啊？点可以用呢个不常系生灭嘅香尘啊，为本修因而想得到呢个圆通之果咧？个未性就非本，系要以未时有啊，其觉就不同一，都云何获圆通？此四句经文啊，就系拣若王菩萨所觀的味尘啊，實不是當機下手的方便。他說味性非本而味尘之性啊，不是本自天然而有。那麼怎樣先是有呢？他說故要以味時有啊，那麼要以這個舌根去嘗過的味道之時，那樣然後先是知得它是个味尘。我说要以味时有，不过其觉就不尘一人。那么舌根若是不尝这个味道之时，那么这个味尘就不可得。那么明说明这个味尘啊，就是生灭无常，所以闻观之智呢亦都不是恒常啊。我说其觉亦都唔系恒一，亦都唔系恒常，都云何莫唔通呢？云何以此生灭无常嘅味尘系为本修因啊？你欲想得正呢个圆通之果咧，个曲以所曲名就无所不名曲啊，合理就四非定，云何就莫唔通？此四句经文啊，就系讲佛陀婆罗菩萨所觀呢個觸塵，唔係當機入道個方便。個話觸就以所觸，就係話冷暖個觸塵。咁啊要有呢個真根，先至知得佢係觸塵。個話觸以所明，佢無所就得明觸啊。若是冇呢個真根，咁啊就唔知得啦。佢就叫做觸塵， 不合理的正非定呢，咪速行合身则有。啲速行离身嘅时候呢，就无速行可得。所以一合一离啊，呢个速行呢，非时系一定嘅。咁啊，既然非时一定，咁啊，当然属于系无常嘅喎。佢云何获唔通啊？咁啊，云何以此无常分别嘅速行？是为本修因啊！你欲想得正呢个圆空之果啦，不发清就为内贫，就贫穷就必有所，佢能所就非见智，就云何就获圆空？此就系假加劫尊者所修个法尘，就唔系当机就下就方便，个发清就为内贫啊！咁啊，前五根所对嘅就系色、声、香、味、触。咁啊，因为前五根所对，咁啊属于外尘啊。咁我哋呢个二根就系沿呢个五尘借落嘅影子，就属于个法尘。咁啊，二根所沿所对嘅法尘咧，我哋叫佢就系内尘啊。我话法清。就为内尘，不贫困就必有所啊！咁啊，此个法尘一定要凭呢个前五根所对呢个前五尘啊！咁啊，然后咧先至有呢个法尘。佢话贫困就必有所，佢话能所就非偏切啊！咁啊，既然呢个法尘要凭呢个前五尘先至有。必有所在，咁就成即系趋复不完。嗱，咁有法尘行前尘而有啊，咁啊呢个法尘亦是生灭无常啊。咁啊能所非别咧，能就系能观之智，所咧就系所观呢个法尘。嗱，咁啊法尘既有一定个方所，不欠一切时处啊。咁啊，就能觀之智，亦都不騙一切時處。咁啊，既然不騙一切時處，就屬於呢個生滅無常。不騙一切時處啊，亦是係不圓。個雲何獲圓通啊？點可以用此不圓又不常法行？係為本修因啊，欲想獲啊，呢個不。生不滅呢個常住妙果啦，個見性就非動然，係明前就不明後啊，四圍就虛一半，雲何獲唔通？個鼻息就出入空，現前就無交氣，知靈就死結入啊，雲何就獲唔通？個設非入無端，因未心覺了，未忘了無有，雲何獲唔通？个身所出红，个角非圆角半，艾量不灵活，就云何获唔通？知根杂念之暂了，就终无见，想念不可脱，就云何获唔通？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简非嘅第二科，名为叫做简五根。嗱，根咧本来有六，现在只说五根，可能眼、鼻、舌、身、意。就唔係個當機入道嘅方便，咁啊唯有呢個耳根嘅聞聲啊，先至係呢個當機修正圓通嘅本根。所以此一段經文咧，就係揀去呢個五根，留下呢個耳門，就係為最後所選嘅。嗱，咁啊講到呢處咧，時間已到。咁有關呢個經文咧，向下先至解釋。